你跑遍了中国南北，怕没有看见过像我妹妹这样脾气的，高兴起来啊说个没完，不高兴的时候谁都不理。 他们都说我脾气古怪，其实我不过是不懂得人情世故罢了。肖先生，你对哲学一定很有研究，希望你教我一点真正做人的知识。 做人的知识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学呢。按约礼来说，穆侃该是我们的先生了。 哎呀，哪里哪里，妹妹对我就不信任。 钱先生，你说是吗？ 肖先生，听说你钢琴弹得很好，能教教我吗？ 多年不弹了，手指已经很生疏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早春二月》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谢铁骊极力争取拍摄这部电影，究竟有什么原因呢？如果你看过柔石的这部《二月》的话，你一定记得，在小说当中，主人公萧剑秋的情感发展基本上都是用书信的形式来表现的。谢铁骊在读小说的时候，竟然直接将这些文字化作了一幕幕影像，在脑海当中浮现。虽然他没有萧剑秋那样的经历，但是谢铁骊有个哥哥，曾经也生活在大革命的时代中，所以谢铁骊就从自己的哥哥身上找到了男主人公的感觉。同样在这一年上映的红色经典影片还有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美丽坚强的金环、银环姐妹，勇敢机智的地下党员杨晓东，除了他们之外，相信杨晓东母亲这个角色也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吧。当敌人用母亲的性命来威胁杨晓东时，母亲为了不让儿子为难，于是毅然决然选择了自尽。下面我们来重温这段精彩的片段。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冬儿， 娘。好吧，你们娘俩好好的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是我的连累。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给我狠的狠的整。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娘。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娘，会有这一天的。 听过了《野火春风斗古城》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部影片背后的那些故事吧。众所周知，在这部根据李英如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中，王小棠一人分饰了金环、银环两姐妹的角色。其实在原著当中，金环和银环并不是孪生姐妹， 但是严纪周却毅然决然地选择让王小棠一人来扮演出这对性格迥异的姐妹。也因为王小棠在《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影片当中的精彩表演，观众们当时都说男看王新刚，女看王小棠，可见当时她受欢迎的程度了。而在这一年，一部反特影片也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这就是《冰山上的来客》。阿米尔遇到了假的古兰丹姆，却总是感觉不对劲儿。杨排长看出了其中的秘密，为了刺探古兰丹姆，他让阿米尔唱起了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阿米尔 啊，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 啊， 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我的嗓子，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红的好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为什么这样显？显得世人，显得世人不忍离去。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意来交换。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啊，阿米尔 啊， 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嗯、啊，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达姆。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不，我不喜欢大的。 为什么呢？ 他变了， 变丑了？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影片《冰山上来客》当中的精彩片段，扮演阿米尔的演员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小伙子阿布都利尼提。在参与拍摄这部影片前，他也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而且阿布都利尼提的普通话都说不太好。在拍戏的过程中，他跟杨排长的扮演者梁英之间，一个说普通话，一个说的是维吾尔族的方言，但是两个人仍然非常的默契。而随着这部影片的上映，观众们的反响是异常热烈，里面的插曲也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影片中的音乐都出自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之手。当年雷振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前后几次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风，收集当地的民歌，而且雷振邦还特别注意歌曲的传唱度，在创作时总是对着家人唱，如果哼唱了两三遍家人能够记住的话，雷振邦才会满意。在1963年，除了有经典的反特影片上映之外，还有一部讲述革命少年成长的电影上映了，这就是《小兵张嘎》。 漂亮吧？我怕削掉了下巴，砸了脚面子。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电线杆子倒高。 吐的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知道啊。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嘿，骆驼随大上不了树，猫儿随脚能长大。年到秤砣小是最前进，五角小是拉人心，嘿，别看我们嘎子年最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技术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罪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集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集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我会覆水。 还有呢？ 会上树。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那你会什么？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啊，白干碗俩，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这是干什么的？ 帮官跑堂了呗。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啊， 这个呀，我也能行。 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早刺儿那翅膀的靠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 杨小根，哟，先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是。 听过了小兵张嘎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来说一说小嘎子他们的故事吧。在电影圈当中，导演崔伟可是出了名的较真儿，追求真实。在拍戏过程中，他也是一切都要动真格的。片中需要小家伙们出汗时，他会让小嘎子们在外面呼哧带喘地跑得大汗淋漓才作罢，绝不会用水来做效果。小兵张嘎中的许多小演员都是城里出生的，游泳摸鱼一类的活压根儿就没干过。崔伟导演于是将他们丢到白洋淀当中，与当地的孩子们一起摸爬滚打，结果个个都成了游泳摸鱼的小能手。而且在崔伟的带领下，小嘎子和他的伙伴们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表演的概念，常常演着演着就真的融入到了剧情当中。除了小兵张嘎这部儿童电影之外，还有一部带有童话色彩的影片，这就是宝葫芦的秘密。小学生王宝好吃零食，又爱幻想，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个像宝葫芦一样的宝贝，可以不费事不操心的获得一切。有一天他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真的碰到了一个会变法术的宝葫芦。 真气人，不能老让他们笑话我，我要走在他们前头，我要胜过大家。语文优秀，算术争五分，我要为集体干很多事，做个光荣的人，最好不要费力气。 王宝，王宝，你的想法真正妙，一定可以做得到，我愿为你效点劳。 谁在说话？ 你在哪里？ 你不用东寻西找，我在水中飘。 你是谁？你是谁？ 你若问我名和姓，葫芦是我，我是宝。 什么？宝葫芦？ 哎，一点不错。 你怎么会找上我的？ 我知道你需要我。 那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了？ 我就是这号宝贝。 我要鱼，很多的鱼。给我鱼，听见没有？一二三四五。哼，骗人，什么宝贝？ 王宝，王宝。哎，看你多性急呀、啊、 没本事你吹牛。 我们条件还没谈呢。 还有条件？ 没有条件怎么行呢？ 什么条件？那你快说快说。 我跟你的事情对什么人也不许说。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是最大的秘密呀、啊、如果世界上有第二个人知道，那我就什么用处也没有了啊。 就这么秘密啊？ 啊，办不到我就走。 谁说我办不到？ 好，说定了。看， 要是能 吃， 要是有个面包，苹果，这下好喽，这下好喽，我有了宝贝喽。你呀，真是个宝贝。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一同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娱乐文艺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在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戏曲影片《朝阳沟》。提到这出戏，想必很多人能够随意地哼唱出几句。其实这个故事有很多的版本，评剧和京剧都有，但是最著名的还要属豫剧的那个版本。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杨澜春根据农村的生活变化，还创作了《朝阳沟》的续篇《朝阳沟内传》。好了，看一看时间，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暂告一段落了。送上豫剧影片《朝阳沟》当中的经典唱段《亲家母你坐下》，来自高杰、杨华瑞、马林和魏云。在唱段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娱乐大篷车再次启程，稍后见。 哎，亲家母快坐下歇歇。好，坐坐看。 大娘坐呀。 坐坐坐。